第三集，时间漩涡。克拉苏斯变成了巨龙形态，带着罗宁飞往目的地。突然，他感受到了时光守护巨龙诺兹多姆，非常微弱而无助，还夹杂着其他令人不安的异样。克拉苏斯决定前去一探究竟。 我要降落了。我感受到了时光守护者，他在这里，却又不在这里，这让我感到很不安。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？那是怎么回事？ 我不知道，但就在不远处，我们必须去看看。 快到了吗？ 不远了，只要再走。 怎么回事？ 我感到他不在原先的位置上了，那团异象， 他动了。 我想是的。 他还会动？ 你误会了，罗宁，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，我掌握的信息和你差不多。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？ 继续前进，我们别无选择。两条岔路，这两条路都能通往我们的目的地，可我不确定哪条更近，都试试看吧。 所以分头行动？ 这不是上策，但眼下也只能如此了。我们各选一条路，往前走出500步，然后回到这里集合。但愿这有助于我们做出判断。你去左边的路，我去右边。 好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 罗宁按照克拉苏斯的指示飞快地数着步伐，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这条路可能是正确的，因为岔路变得越来越宽，那种不安的感觉也愈发强烈。虽然罗宁的感知力不如克拉苏斯敏锐，可即便是新手也能察觉到整片区域散之不尽的异样。罗宁对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，所以他并没有立刻掉头返回，好奇心驱使着他继续向前走去。然而他还没能多迈出一步，就有一股新的恐慌袭上心头。罗宁发现那团异象不仅仅是在动，而且是在朝着自己移动，速度飞快。看到异象之前，罗宁感觉到了时间被挤压，再被拉伸，继而再被挤压，同时他又感觉到了自己时而衰老，时而年轻，生命中的每个瞬间在他的身体里不断的变换。他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，眼前的黑暗变成了无数闪烁的色彩，有些是罗宁从未见过的颜色，空气和岩石中都充满了持续爆破的元素能量，喷发到不可思议的高度。随着他越靠越近，罗宁终于回过神来，转身撒腿就跑。噪音冲击着他的耳朵，人声、音乐声、轰雷声、鸟鸣声、流水声，各种声音应有尽有。那异象没有穷追不舍，但罗宁并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继续疯狂地向前奔跑，担心稍有耽搁就会被他吞噬进去。克拉苏斯肯定已经有所察觉，他一定会赶来和罗宁会合，他们俩会一起想办法。岔路上突然回荡起可怕的嚎叫声，一只八条腿的巨大狼形生物扑在罗宁身上。这怪物有四只亮闪闪的绿眼睛，八条腿上都长着利爪。虽然被扑倒在地，但罗宁已经早给自己的衣服施了魔法，以便应敌。 怪物的爪子挠在斗篷上，不但没把斗篷弄破，反而折断了一片指甲。只见他气得毛发倒竖，发出愤怒的嘶吼。罗宁趁机释放了一道简单却屡次救过他性命的法术，在怪物翠绿的眼睛前方亮起炫目的光芒，照得他方向难辨。那怪物只能奋力地向后躲闪，徒劳地乱挥乱打。罗宁退到他的攻击范围之外，站起身来，时机不允许他逃跑。如果他转身，只会将后背留给怪物，而他的防护法术已经削弱，要是再被那爪子挠上几下，恐怕他瞬时间就会粉身碎骨。火焰法术曾经帮助罗宁杀死过无数恶魔，此时他再次诵念起咒语，然而他惊讶地发现，这些字句竟被他倒着念了出来。更糟糕的是，罗宁发现自己在向反方向移动，正离那个视线受阻、张牙舞爪的怪物越来越近。时间发生了扭曲，可这是怎么回事？答案就在岔路深处。罗宁想，克拉苏斯感应到的异象就在那里。罗宁眼前突然浮现出幽魂般的画面，上阵拼杀的骑兵，自己结婚时的场景，海上无休止的风暴，围在火堆边高唱战歌的兽人，纠缠扭打的诡异生物。他突然又能自由活动了，于是立刻挣脱了怪物的缠抱，转过身，毫不迟疑地释放了法术。烈焰像一只巨手般向前伸出，眼看就要烧到那只怪物了，却突然间减慢了速度，然后停了下来，凝固住了。罗宁怒骂着，开始诵念另一道法术。这只八条腿的怪物跳过凝固的烈焰，嚎叫着扑向面前的罗宁。罗宁将法术释放出去，怪物脚下的大地骤然爆裂，泥土冲天而起，劈头盖脸地覆盖在他身上。狼形怪物再次高声怒吼，不顾死活地朝罗宁冲了过来。可泥土在他的八条腿和躯干上形成了一层硬壳，他的嘴也被坚硬如石的土层封得严严实实，两只凶狠的眼睛上蒙上了尘土。就在离罗宁几步远的地方，那怪物静止了。就外表来看，此时的他像是一尊完美的雕像，全无怪物的半点狰狞。此时克拉苏斯的声音闯进了罗宁的耳朵。 罗宁，罗宁，异象正在飞速增强，机会要接近你了，快跑。 罗宁刚才在全力对抗那只可怕的怪物，对异象的发展并未留意，这时转身一看，顿时把眼睛睁得老大。那异象无论高度还是宽度都足有岔路的十倍，坚硬的石块对他构不成任何阻碍。只见他飞快地从中穿过，仿佛崖壁根本就不存在似的，所到之处景色大变，岩石看起来饱经风化，其他一切也像刚刚经历过新生的剧痛一样，被烈焰花朵灼烧过的地方尤其变得惨不忍睹。罗宁不敢想象，要是自己被那东西碰到会是什么下场。他再次开始狂奔。 罗宁，异象移动和增大的速度由于不明原因突然快了许多，我恐怕无法及时赶到，只能靠你自己释放传送法术了。 可我的法术不是每次都会起作用，况且正在受到异象的干扰啊。 我们保持联络，这样应该会强化你的施法，我会指引你来跟我会合。 罗宁不怕把自己传送到前所未见的地方去，他怕的是一旦失误就会陷入岩缝之中，但有克拉苏斯帮忙就会好多了。他集中精神，把意念集中到克拉苏斯身上，法术开始成型。罗宁感到身边的世界开始移动， 烈焰之花忽然膨大到原先的两倍。等罗宁意识到原因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那异象会对他的魔法，或者说所有魔法产生反应，他想停止施法，可哪里还来得及。 克拉苏斯，快中断连接，不然连你也要被吞噬。 罗宁，罗宁。 罗宁无法应答，他不断的旋转，像一片被旋风卷起的落叶，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各种声音和画面再次不断地冲击着他的耳目。他看见了过去、现在与将来，理解了一切缘由。他看见那只八条腿的怪物从他身旁也疯狂地跌进了时间漩涡。其他东西也被吸了进去，甚至包括各种生灵。他看到一整艘船，船帆破破烂烂，船首被撞到凹了进去。紧接着是一棵大树，树上还栖息着一群小鸟。远处，一只从头到尾足有50尺长的海怪徒劳地伸出触手，却没能抓住罗宁。这些全部都飞进了时间漩涡里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时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克拉苏斯微弱的声音：“ 罗宁，罗宁。” 他回答了，却听不到回应。漩涡占满了他的视野。因为与罗宁的精神连结，克拉苏斯也被拖进了时间漩涡。各种景象同样冲击着克拉苏斯的脑海，风光、生物乃至种种神器，他见证了时光的极致。突然，在混沌的时间乱流中，克拉苏斯看见了让他绝望的一幕。狂怒的正中央，他看见了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。这头巨龙好像一只被困在网中的苍蝇。诺兹多姆光辉四射，周身并非血肉铸就，而是铺满了永恒的金色沙粒。他那双宝石般闪闪发光的眼睛睁得老大，却没能看见微不足道的克拉苏斯。诺兹多姆强忍着痛苦，虽然身体被困，却还竭力地想要把万事万物都控制在一起。诺兹多姆既是牺牲者，也是救世主。他被困在所有的时空之中，拼命不让时间分崩离析。若不是因为他，现实恐怕早已化为乌有，克拉苏斯熟知的这个世界也会彻底消失，不复存在。一阵剧痛袭来，克拉苏斯发出了凄厉的呼喊。他感到全身上下每一块骨骼、每一寸肌肉、每一条神经都在尖叫。他感觉自己被吞噬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暗深渊。而同时被时间漩涡吸进去的罗宁，他最后想到的是温雷萨，还有那一对他恐怕再也无缘相见的孩子。另一边，一路尾随克拉苏斯和罗宁的两位兽人也正在向前狂奔。穿过一片树林后，布洛克斯发现自己居然跟丢了。 我有不好的预感。 怎么了，布洛克斯？ 他们哪儿去了？我们居然跟丢了一条龙，这么大的目标。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他们躲起来了。 布洛克斯，看，这里有脚印，好像是人类的。 那边，那条小路。有巨龙的气息，也有人类的，没错。但这么狭窄的小路，一条巨龙是怎么进来的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跟我来，加斯卡尔。 中断连接，不然连你也要被吞。 布洛克斯，这声音。 贾斯卡尔，快跑，快！贾斯卡尔，别待在那里，危险，快躲开，快！ 布洛克斯被烈焰震倒在地，头磕到了地面，武器也飞了出去。贾斯卡尔没注意到布洛克斯摔了跤，头也不回地往斜前方一冲，躲进了石壁的凹陷处，希望坚固的岩石能够救他一命。布洛克斯此时头脑依然清醒，他意识到了贾斯卡尔的错误，挣扎着对同伴大喊，让他离开那里。但他的呼喊声被嘈杂的声音淹没，眼睁睁地看着那团庞大的烈焰越来越近。他惊恐地注视着贾斯卡尔被挤在了烈焰和岩石之间。贾斯卡尔在烈焰中时而出现年轻的样子，时而老迈，挣扎着发出凄厉的惨叫。他的眼球鼓起，身体像泛着波浪的水面，时而伸展，时而收缩。最终这位年轻的兽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吼，被挤死在了岩石上。 不，不！ 在贾斯卡尔死去的一瞬间，那团烈焰已经到了布洛克斯的眼前，几乎将他吞噬。他转身抓起战斧，撒腿就跑。可无论他怎么跑，速度还是落了下风。各种声响越来越近，简直要冲破他的耳膜。布洛克斯咬紧牙关，他知道自己跑不过这团烈焰，却仍然不愿意放弃。几秒钟之后，布洛克斯被烈焰吞进了腹中。 不，我不能就这样死去。